休息，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 沉香亭北倚栏杆， 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见露花浓，若非寻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望断肠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也心壮，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唱得君王带下好看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。 清清楚楚，一道亮光。

在暗里爱你，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。逢我道别吧，就让空虚把我摧毁。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里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

想过我就是安慰。嘿，我想你飞，雨温柔的坠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 心，有